爱你。我终于还是说了一句我爱你，还记得那个微凉夜里，天空正飘着小雨，心跳的声音像舞动奇迹。你看着我说千万不要爱上你，因为你只会让我伤心，别傻了，快点喊停。你那么冷静，忽远又忽近，我知道我对你来说也许太年轻。我想我猜我问我终于了解，原来为爱流的眼泪也是种甜蜜滋味。只想爱你，当我和你走在一起就已经决定，不敢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。是你让我了解自己，可以为爱那么坚定。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 Sorry， 我还是不会放弃。 Sorry， 我还是不会放弃。只想爱你，当我和你走在一起就已经决定，我了解自己，可以为爱那么坚定。只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只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 Sorry， 我还是不会放弃。我还是不会放弃爱你。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

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张脸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呀。一张一张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 情深深雨蒙蒙，天也无尽地无穷。

时的夜没有星光，门前的大树花儿谢了，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，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，风筝飞上